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系啊，喂，第二次开始咧嘅时候咧，我想同 Elvin 讲一个小故事先，即系话说咧，2010年五區公投的時候，你在哪裡？你那時讀完書在北京回來的？不是， 回到英國讀完書回來的了。 是啊，是這樣。那時候我就在、五區公投即秘書處那裡就、即齊搞跟公民黨的朋友一起就即做五區公投運動。是那在516之前的造勢大會，那個 rundown 裡面那播歌呢，那我寫的時候呢，那我就諗住一開場的時候呢就播抗戰二十年。 咁老土你 諗住即係話啊，我哋即係2010年呢嗰時候啊，之前我哋過咗二十年爭取民主運動。咁啦，完場的時候呢就播光輝歲月啦，我哋抗戰咗二十年呢，我哋而家516公投成功呢就即係光輝歲月啦，咁樣係。咁但最尾唔知係咪阿銘定邊個呢屌個次序呢，就搞到就係、即係佢完場嗰陣時候先播呢個抗戰二十年囉。我心諗大家利是咩，即係2010年計起 仲要抗戰 二十年2030年啦。喂，但係而家呢個計算我覺得都係一個合理，而且已經係非常之樂觀嘅計算啦。如果習近平即係再掌權十年，跟住掌權十年之後就作為太上皇，咁13年到即係而家去到2030年，咁我哋就要超過面對十幾年嘅黑暗嘅時期啦。呢個就係我對這個政局的分析。咁所以而家就想問一下你 ，Elvin， 你而家近排開始，即係無論係即係法庭嘅判案，我哋覺得成個脈絡即係擺出嚟就係、是、即係習近平嚟完香港之後係有一啲變化嘅。呢啲變化其實就係我哋已經見到咗呢啲咁嘅強硬嘅變化，而係將會係所謂黑暗嘅時期，我哋先至剛剛開始。咁呢個係咪你嘅判斷呢？或者如果你覺得呢個係都係我哋要有排捱嘅時候，其實你作為即係亦都係。即是民主運動其中一個領袖之一，無可否認，是不是黨魁嘛，是不是的時候，這樣你覺得是即是長遠來說是你有些什麼心態去面對，或者有些什麼實際的計劃去面對未來這個處境呢？是 困難的。DQ 本身就是斬你雙臂。在議會裡面已經是進一步，其實我會形容這個是二十年未有之變局，即是說、我們由臨立會之後有第一屆正式的立法會選舉到現在，民主派其實在議會裏面都能夠守住在分組點票的那個多數，我們由相對少數變成絕對少數，那這個是之前沒有試過的，亦都他用 DQ 的方法去將你搣柴，亦都是之前那麼粗暴都沒試過，他最多是希望在選舉都贏你，咁呢個就喺議會內佢咁做啦。咁而家對家亦都步步進逼啦，即係話想修改議事規則啊，等等等等嘅事，呢個係一回事啦。喺議會外就我哋經歷咗兩個司法案件之後，我哋睇得到有啲位亦都係會俾佢抽油算帳，佢會係用就算原審寬宏大量都會喺刑事嗰、那個複核嗰度刑期嗰度係會嗰度再步步進逼。的而且確是兩邊，無論是街頭還是議會都遇到這一種很大的壓迫，而應該要去思考，而我對不起，我亦都很坦誠，我現在這一刻都未有答案，因為怎樣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不要說自己，其實不是那麼簡單，而是我們在議會裏面作為民主派怎樣可以 去抗衡呢？因為當我們已經變成實際少數了，怎樣去抗衡，我未有一個答案在這裡，我都覺得我還需要經歷了上個禮拜的這個大的變局，更加大了、即是 要有很多戰友要去坐牢，怎樣可以去凝聚大家，即因為去到最後呢，你回來就是我們靠的不是西環去指點江山，我們是靠群眾給予的這個信任，讓我們繼續留在這裡有我們的底氣。其實現在就是我哋能夠留住幾多我哋嘅群眾咧？我哋點樣凝聚我哋群眾咧？我都要去問翻自己呢一樣嘢。當 是不是就等于当我自我在这里跟自己在这里辩论、 嗯、 是不是这样就已经等于议会失守呢，或者是不是完全一无是处一文不值呢，是不 是就这样呢、或者我回到街头的时候我怎样去鼓动最多人继续去支持我呢、当然刚刚、就是你会见到有很多市民上街啦，就会去支持、十几位在囚的，但是怎样去延续这个气势下去，或者不要说气势，其实你用气势我觉得是不啱的，怎样等市民继续感受到那种压迫和那种问题所在，而不会那么容易被无力感被失败感去笼罩去掩盖了他们的热情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去做、在议会里面，无论你是即是议员也好，你党魁其实都是等于在运动里面有个角色的。 不是，你议员的话咁样，你喺议会入边就系一个最大嘅着力点啦。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去做，或者控制唔系控制嘅，即系同啲党友，甚至成个即系成日留喺议会入边嘅反对派做噶嘛。咁第一件事，头先讲到议事规则个问题啦，财委会又要改，或者系甚至其他地方都想改嘅时候，第一件事会唔会即系九月十月翻嚟嘅时候，你哋冧人落去议事规则委员会，尝试去拉布拖住呢、這个即系佢哋修改议事规则先？ 议事规则委员会本身就冇得冧人嘅，就已经议事规则委员会咧就已经系。上一屆已經在度就係、 是、一係兩年一屆， 係啦，就幾多少人已經分布咗喺嗰度啦。永遠建制派喺所有委員會都係佢哋大份嘅。 係、 嗯，咁所以議事規則委員會其實本來有冇 DQ， 佢哋要行嘅都會行得到，呢個係一回事。但係攞到去大會，以往就佢哋即係投鼠忌器，因為知道佢過唔到分組點票。咁而家。他如果要拿上来他绝对可以了、 嗯、 这个是一个事实陈述来的、 嗯 但是看着就这样给个剥光珠呢、我觉得如果有足够的民意反对的话，那他们也都有相应的投鼠忌器得不得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想的。 因为如果好像你咁讲，你喺大会先阻到佢嘅时候咧，你就要低温喺大会阻佢，咁你先有火烧连环船嘅效果嘛。你唔系去到嗰个议案上嚟，你先至拉嘛。而你复会之后你拉，咁你先至有机会后边拉冧或者等到补选为止嘛。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成件事系，咁呢样嘢就系唔系净系因为最常会去拉布嗰几个就已经 DQ 咗。 即系或者我再直接啲问呢个问题啦，你觉得瘫痪议会系咪一个方法？ 瘫唔瘫痪到嘅应该系咪？即 嗱，坦两嘢嚟，你做同唔做同做嚟有冇效果系两件事咯。 唔系有冇效果，你坦瞒到啊。 嗯， 即系同埋我觉得如果系做得到嘅， 嗯， 当然值得试嘅，系可以去考虑嘅。但系而家我要去问嘅就系、是、嗱，当然你可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抛出嚟。 嗯， 其实即等于话咗俾。去对家听我哋嘅策略嗰啲乜嘢啦？如果系令到佢哋有足够嘅恐惧或者有足够嘅顾虑，而从而令到佢哋可以唔好谂咁多邪恶嘅嘢嘅，咁当然 其实都唔系好复杂嘅啫。而家最大嘅拉布嘅手段唔系提好多动议，因为梁君彦会删 点人数， 点人数嘅啫嘛。其实 就系但系中嘅啫，佢坐晒喺度，你就冇点人数噶啦嘛。即系佢坐晒喺度就唔需要 佢哋懒啊嘛， 启动点人数呢一样嘢。咁所以系嘅，我觉得你有足够压力俾到佢，等佢知为你唔好搞事。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可行嘅办法嚟。 嗱，但系呢个对于事实嘅判断，我又同你好似有啲唔同，因为。呢個係劇本，根據劇本進行喎。 嗯， 你覺唔覺咧？其實 DQ 完之後，跟住就擺上嚟。喂，呢啲都我哋都亦都係預咗嘅啦。成件事，如果我哋見到就是、最初嘅分析，你係要想對於即係、拉布即係呢件事係有個了斷嘅時候。如果唔係張德江，點解澳門無端端喺我對住澳門立法會講拉布啫？澳門立法會入邊得一個得一個國章喺度。 當然你話從對家嘅角度咧，根本我都唔理你噶啦，我一定係咪要夾硬做？甚至即係佢有冇足夠嘅空間去調動議程啊，去夾硬嚟啊？我覺得呢啲全部都有可能會出現嘅。咁但係冇啊，你咪又問自己咯，你手上有幾多嘢？你能夠做嘅就係起碼去俾佢知，喂，嗱，你亂嚟我就會咁樣，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打開口牌都唔定，可能要咁樣。 因為我亦都再講得坦白啲，就喺議會入邊，如果公民黨係 肯行拉布或者比較強硬啲嘅議會抗爭路線，或者民主黨都會有好大壓力要跟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成個剩翻喺泛民入邊有十幾個人喺議會入邊拉布嘅話咧，咁其實嘅力量係多過被 DQ 之前佢，因為 DQ 就所謂嘅自稱係進步民主派嗰幾位仁兄就係、是、去拉噶嘛，係嚇。咁所以點解要問你嘅原因就話你係一個好大嘅共幹嚟㗎，公民黨。 嗯， 是對於推動埋民主黨，一拉埋民主黨，即係全部人一齊落搭噶啦，係咪先？係咪？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白，我明白。唔係你見我冇話呢個係一個錯誤或者一個唔應該行嘅一條路嚟噶。即係，但我冇可能我而家即刻答你。 你代表你代表唔到成個板塊要諗嘅嘢啦。 或者我而家我都未有機會經歷咗咁多件事之後，公民黨我哋幾個坐低，去度之後要做啲乜？我都好坦白，我都未有機會坐低傾嘅時候，我又何德何能喺度講咁多咧？不過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諗，就係起碼你真拉好，你兇佢好，起碼你都要擺出一個你唔好掂我，你掂我你就會承受惡果嘅呢個姿態啦。 但反而我會想問一個執行上嘅問題，你覺得即係以你嘅選舉經驗，又或者以你閱讀咗過去一屆立法會唔同政黨嘅行動嘅表現，你覺得呢一樣嘢易唔易同選民解釋呢？即係所謂叫全面開戰， 唔容易。因為咩叫全面開戰呢？全面到咩位置？ 直情癱瘓你嘅議會，即係真係好實質講緊呢樣嘢。 但佢講乜嘢？即係我而家要去 不斷點人數，不斷發言，唔限時間。 但有啲位置未必容易俾你發言。 Of course， 但係問題要 show 到你每一個人都好 desperate 做呢件事啊嘛。而呢一個 gesture 就係正正就係建制派唔想見到呢樣嘢。佢好驚你哋團結一致，十幾個人喺度一齊講啲唔攞家嘅嘢， 十幾而家廿幾個，即係仲有廿二個 希望籌啦，即係咁講啦嚇。你覺得呢一樣嘢容唔容易同市民推銷，或者係邊一個切入點可以推銷得好啲咧？ 唔容易嘅，的確因為有仲係有好多市民係會有嗰種關我咩事啦。或者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唔能夠咁容易就話對翻藍絲嘅，有好多可能 係 中 立。點解我要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呢樣嘢咧？其實成個泛民板塊本身就有啲相對比較保守嘅人，嗰啲可能你形容佢為淺黃。問題就係話你改唔改變到呢啲淺黃變去做深黃，又或者改變到啲淺藍變成淺黃，即係呢一個係正正就係話嗰個遊戲玩唔玩得落去嘅原因啊嘛。你要團結一啲本來同意見唔同嘅人，但係佢覺得。这个社会太不公义了，他可能会从你们的角度去思考整件事，进而去用票数来支持一些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而这一样东西才是正正我觉得我希望整个泛民板块会想的东西。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预见的是什么东西？现在预见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讨论就说要瘫痪议会，其实就已经即刻将那个泛民的阵营划开了两边。而是我觉得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即系喺条路线上边有一个办法掉咗出嚟，就系话大家都可以去有一啲路线上嘅 compromise， 变成大家第一唔好互相攻击啦。第二就系话，就算系一啲好似你头先咁讲好难推销嘅嘢，其实你都要推销嘅。 咁啊，当然嗱，你首先你讲咗两样嘢，第一就系究竟你点样去展望未来嘅民主运动，继续行落去。究竟我哋嘅目標群眾喺邊度？我哋因為你講到尾，我哋冇兵冇炮嘛。我哋只能夠有群眾嘅支持嘅啫嘛。咁究竟群眾在哪裡？誰是你啲群眾？你要去問呢個問題。跟住你先再去講用咩方法。咁方法包括可能就係癱瘓議會，可能係拉布等等。咁嗰啲另一回事啦。你派糖都得㗎，如果你自己有。咁而家我哋就去問自己，望一望自己嘅後面啦。究竟我哋有幾多人係喺背後支持緊自己嘅？當然，如果你繼續用翻黃藍嘅，你永遠都攞唔到深藍嘅支持者，就等於對家永遠攞唔到深黃嘅支持者。 Exactly。 咁跟住就係淺黃同淺藍。而家就係你點樣可以既唔失去淺黃嘅支持，甚至將佢哋變成深黃之餘，你盡量納埋對面嘅深藍淺藍過嚟。咁呢個先至係。這個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會同意的，因為你這樣才擴大自己的實力嘛。那下一個問題就是你怎樣可以去贏得他們的心呢？我未有一個即是我未想通的，即是這個是一個雙面印來的，就是你做很多很原則性的可能是會鞏固到自己心黃的支持者，但會不會趕走淺藍甚至淺黃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做很多 睇落去好似 fit 到新王新林，但其實你係得失緊你自己嘅新王嘅。咁所以如果你嗱，當然呢個咧就係一個你諗極都諗唔通嘅嘢，你不如問翻你自己嘅原則喺邊度？即係如果你嘅原則係唔需要，你唔需要去 compromise 自己嘅原則。即係例如頭先我哋討論啦，即係如果你認為喂你建制派你而家搞事，呢個係錯嘅，我唔理你得唔得失選民啊。總之呢件係錯嘅事，我就去憑我自己嘅原則去做事，我覺得咁樣可能會舒服少少。因為如果你下下去計淺紅淺藍去緊邊咧，你可能你好好冇著力點啊。因為佢哋係可以隨時今日淺紅，聽日可能係淺藍，而實際上可能佢哋話俾你聽係冇呢一樣嘢嘅喺佢哋嘅世界，可能係咁嘅。你比較安穩啲，你比較個心安，即係唔好話安穩啊。你一個與其要去計咧，另一個思考方法就係你跟翻自己原則去辦事，咁就可能少啲憂慮，可能係咁樣都唔定。咁但係你去展望咧，就係將呢一個，如果我哋再將呢個話題拉遠咧，就係下一步你要點走。咁你而家下一步你有幾樣嘢嘅？DQ 有一定會有補選啦。補選你點樣？点样赢呢？即系你会预计对方一定系会有好多人，即系唔好话好多人，佢一定会有佢嘅方法去尽量团结佢哋嘅选票嘅。我哋有咩方法去赢最多嘅选票呢？喺 DQ 上面，即系喺补选上面。展望嘅系19年嘅区议会选举，其实系咪完全冇空间呢？我唔觉得嘅。区议会直接嘅影响唔系就系议席咁简单，而系影响埋2022年假设冇任何改变嘅选举委员会。讲到讲系白席嘅。即係如果我哋區議會過半嘅話，我哋就喺區議會，我哋就會喺選舉委員會度攞到白席翻嚟咯。呢、這個其實係好一個好大嘅槓桿嚟嘅。跟住立法會係咪完全冇咗過半咧？係咪完全冇咧？嗱，我唔知道。但係其實如果你建基於舊年九月，我哋三十席，我都依然認為係即係我哋啦，係有三十噶嘛。咁其實有啲只要可能計得準少少嘅，再聰明啲嘅，可能係有多兩三席嘅進帳嘅喎喺地區。咁跟住如果好彩博到有多兩席至三席嘅功能組別嘅，係咪完全冇機會呢？如果咁，我哋以一個五年嘅思考嘅話，其實可能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好 grand strategy 啦，相對。咁但係下一個問題，你點樣去贏啊？咁呢個我都唔能夠，即係就算你有個鏡頭喺度，我都唔能夠答你話有啲好聰明絕頂嘅方法，我都未諗通。 我哋成做節目噏咗好多，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其實如果即係咧，如果係泛民或者成個反對派有個團結嘅即係勢態出咗嚟嘅時候咧，有啲唔怕開名啦，大展小嗰啲嘅時候，佢哋都係做慣壞孩子嘅，咁樣佢亦都商人會識計數嘅時候，先至有可能同佢包緊。咁佢哋選開功能組別噶嘛，係阿大展嗰啲係咪先？喂，佢喂揾啲人幫我哋搶位，如果嗰時候喂真係到我哋贏咗先至贏咗先至講，睇下係咪過半先至可以再講數都未遲。但係咧，我覺得你講到選舉太好啦，因為選舉依樣嘢個癥結就係、是、個成個比例代表制嘅設計咧，係同而家所謂泛民甚至成個反對派唔團結咧。是 有因果關係， 有很大的因果關係。咁我哋有冇可能即係可以超脱咗呢個制度嘅設計，而係可以係可以則促成個團結咧？因為 我覺得唔係唔得嘅，即係我對唔住，我喺度已經打斷你，就係舊年九月新界東係相對係成功噶嘛， 因為你啊嘛， 唔係唔好咁講，而係大家願意一齊去行去試啊！即係我覺得六九席裏邊攞六席喎，反對派。咁當然我覺得你歸功一定係選民嘅智慧啦，而呢個係一個互信，即係話參選人同選民之間建立到一個信任，選民亦都知道佢哋要點樣去喺制度底下攞最多。而嗱，當然我唔會奢望輕易可以複製到，但係沿住呢個思考，我覺得係有唔係完全做唔到嘅。所以點解我會覺得喺地區度我哋唔係完全？即係唔係感覺嚟啦？即係下一屆當然仲有好多嘅人才輩出啦，但係大方向大家只要認同咗有啲位係大家可以即係 agree with 對方嘅話，其實我覺得盡量去同選民建立呢個默契，我覺得係有空間做到。 好，轉頭翻嚟先。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